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又嚟到我哋港珠澳第三集嘅时间啦，咁梗系有我城邦二世祖猫姐同埋简洛夫啦。喂，猫姐，我哋今日我哋上集就讲咗喺农喺城市农场度食鸡啦。今日我哋又讲食，系咪啊？ 系啦，今集我哋讲食啦。其实咧就唔知最近有冇留意嗰、那个新闻啦，就系、是、话有个乡下佬啦，即系之前早两个礼拜未反水货行动嘅，跟住个乡下佬，唔知你记唔记得个乡下佬讲啲咩？ 咪啊，嗰个飞机神探飞机头乡下佬啊，打飞机头嗰条粉样啊。唔記得啊！翻屋企，翻屋企食自己咯，係咪啊？ 喂，佢居然話咧，嗰啲人唔滿意咧，啲水貨客推高物價，跟住你哋可以勤力賺錢啊，或者自己買餸翻屋企煮飯咩，享受家庭樂咁啦。咁唔知佢嗰個咩享受家庭樂咧，係咪好似咧最近咧喺嗰個機場煲飯嗰個人？ 唔係啊，唔係啊嘛，都真係呢啲係咪叫做天跌落嚟當被冚咧？折墮喺機場煲飯。 我觉得呢个人系疏疏地嘅，点解咧？谂下你啲人住劏房啊，哇细到咁啊，即系同埋就算你买间屋，而家你睇下啲厨房仲细我哋呢度啲厕所，你点你摆个煲大啲嘢都放唔落，你点样煮饭享受家庭乐咧？真系 唔系啊，即系呢啲算啦，乡下佬嘅逻辑，我哋识条铁咩？都系讲翻喺呢度，即系平时大家喺屋企煮啲咩食咁样啦。喂，猫姐，我话单身嘅，咁你哋呢啲已婚人士喺屋企平时整啲咩多咁啊？ 我哋呢啲师奶啦，咁啦，通常都喺屋企自己煮下嘢食啦，或者不如都讲下啦，澳洲食啲咩好啦，咁样。即系第一样嘢唔使讲，就系澳洲牛肉啦，出名啊，唔知你有冇食过啊？系啦， 成 Q 日食，去肉台买，唔好喺超级市场买啊！咁多位系啦，肉台嗰啲质量。 唔系你要睇嘅，有啲批发先好嘅。如果你系普通嗰啲肉档买雪糕嗰啲都冇咁好食嘅。同埋超级市场点解唔好咧？其实你买嗰阵你一睇到咧，即系有啲紫紫地色嗰啲咧，即系其实打防腐剂嘅。 系啊，即系有啲有阵时系捆咗紫边啊，捆咗黑边咁样。 系你见到佢仲系红红地，入边有啲紫色，即系话佢打防腐剂嘅。同埋呢度买肉就唔同你咩百佳惠康咁有个人切俾你嘅，或者你可以拣嘅。即系你超级市场嗰啲系封好晒噶嘛。 咩几大啊？几大烧卖啊？烧卖噶啦，呢度买肉啊！ 系咁噶嘛，但系你去肉铺唔系你要几多可以切几多噶嘛？ 肉铺有阵时相熟嗰啲咧，即系你要食肥啲嗰边又得，瘦啲嗰边亦得。 同埋如果你去相熟啲肉铺咧，譬如你睇到门面嗰啲唔靓咧，你可以叫佢后边整个正嘢俾你噶。 系咪啊？系咁啊？ 系啊。 嗯，喂，但系除咗牛肉，即系除咗牛肉之外啦，澳洲仲有啲咩土产系啱喺屋企？ 仲有除咗牛肉啊，你肉类一般肉类都唔错啦，鸡咁啊， 鸡好味啊！ 啲人话鸡唔好食嘅，知唔知？我嚟到啲话，我啲人话鸡冇味嘅喎，你知点解佢哋食啲鸡冇味啊？ 点系咪啲种唔同啊？ 佢哋买嗰啲平嗰啲咧，即系嗰啲系快大鸡啊！ 哦，大波鸡，即系打，即系老隆胸嘅，打咗个胸啊，大个啰啊，大个髀啊，大嗰啲。 系啦，即系嗰啲就唔好食嘅。咁如果你要买鸡嘅话咧，就一定要买 organic。如果你唔买 organic， 就买嗰啲no grow form 水鸡咧。 free range 啊 ，no grow form。 系啦，嗰啲就会好食好多嘅。同埋有啲如果你肉铺买咧，糖铺啲都会有啲走地乱鸡嘅。 走地亂雞咁啊，點整咧？ 走地亂雞，但係就細只咯。通常啲人會買嚟就會咁清蒸啊，或者斬件啊，同埋有老雞賣俾人煲湯咁咯，係啊。 加老一老，加油一老，魚油一。 咁通常我買雞，我都係喺嗰啲超級市場啊，或者係有啲雞，有啲係專門賣雞，唔知知唔知啊啲雞。 哦，有啊，即係有啲係。一边系卖生肉，一边就系即系譬如烧鸡啊、炸鸡咁样，同埋嗰啲好味啊，系啊。 嗰啲鸡嘅专门店，咁我通常我都唔买佢啲烧鸡嘅，因为我怕用打针鸡嘅。同埋你知唔知嗰啲鸡落得荷尔蒙多咧？话我睇过啲 report 话咧，男人食咗会有嗰啲即系发育唔健全啊，会可能会出啲特征咁样咯。 系咪会同鸡一样咁嘅特征？会大胸食完之后， 有咁嘅 report 话出过，即系有啲。正常，因为食得太多日食鸡咁样，食埋啲荷尔蒙个肚唔系几好咯。 系啊，咁我相信咧，一个正常嘅人类，如果日日食鸡咧，咁系都会死嘅，系啦。 但系你天然嘅嘢，都让啲嘢食平衡啦，同埋天然嘅都始终会好啲嘅。即系呢度太而家食嘢太多，我唔安全啦。之前有一集我都讲过啲食品安全嘅。 哦，系啊。 系啦系啦，咁或者仲可以讲下啦，有咩好食啦？呢度除咗呢啲之外，我觉得芝士都好好食喎。呢度 芝士好味啊！呢度 系啊，呢度啲好正噶，即系以前我觉得食芝士好臭噶嘛。 买你唔靓嗰啲，唔靓嗰啲啊，臭嘅，或者即系储存得唔好，最主要就系有阵时。 一来啦，二来仲要睇你食咩种嘅，有啲芝士系比较大阵嘅酥味嘅。 系啊。 原来嗰啲要饮红酒食嘅， 系啊，要或者煎块饼仔啊，煎块包咁咯。 系啦，你唔煎饮红酒 OK 嘅，但系你普通嗰啲芝士咧，你可以攞嚟整餸咧，好正噶呢度。 你整餸，你就算你庵列嗰啲啊，整意粉 煎蛋你都可以落噶。 咪整庵列咯，我整庵列系咪都加壳cheddar 加啲 bacon 啊咁样一 餐 噶啦？ 咪抌啲落去咯，你一个人。 咩啊？唉，唔好讲啦，我啲咪毒撚真系，唉， 讲 嘢。 sandwich 咁样冇所谓啦。 系啦，喂，真系错嗱，我哋讲咗鸡肉啦，讲咗牛肉啦，讲咗猪屎啦，咁仲有啲咩？就系生果啊、菜啊，或者其他肉咁嘅 老实讲，呢度买菜咧，有啲人就会觉得贵啲嘅，因为平两蚊 咯。 三扎，佢唔系断根，你平时翻去买菜嗰啲系断根计， 断磅数咁计噶嘛，系咯， 系啦，呢度就系断扎计嘅，如果糖铺嗰啲，如果 系啊。 你去鬼佬铺就系断公斤噶嘛，譬如买西山菜啲，有时断一个 我你你你系啊，或者即系你有阵时买沙律、买散装都系夹咗咁自己称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沙律菜食呢度食平噶喎，你知唔知嗰啲沙律菜翻去食好贵？我以前试过咯， 唔系咯，屌 咁 咪 堆 买 都 过， 30蚊港纸，都唔知道。 咩30蚊算平啊？顶你去嗰啲咁嘅太古广场，嗰啲咩死人扑街一嚿水一个沙律，顶你个肺，真 系。嗰啲咁嘅沙律菜呢度几平啊？ 咪两蚊食四，即系 两蚊食死你。 四位用咪2蚊咯，嗰啲狮子头嗰啲超级市场好乸多噶啦。 系啊，系啊，W 嗰啲咯，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你食沙律好多时，你会想加翻啲 dressing 咁样啊嘛。呢度啲 dressing 都成日减价啦，你平过香港好多啦，都系平。 系啊，通常但系我 dressing 我好少用现成嘅，我会自己整嘅，我连 mayonnaise 都自己整噶。 哇，咩啊？你系厨神啊嘛，我唔系咁，我毒撚啫嘛，识条铁咩煮食煮饭呢啲咁。 你快啲识翻个识煮咯。啊，系，仲有想讲翻咧，因为以前有啲啊旧同事嗰啲喺中国噶嘛， 系啊， 佢哋话广州啲菜咧唔好食噶，冇味噶。 点解咧？系咪因为化学原料仲？ 系啊，因为块地有问题，佢话种出嚟一啲菜都系有问题噶。同埋佢哋话咧，喺中国嗰啲猪肉咧会泵泵翻佢水落去。 哦，系啊，即系听讲过，因为佢哋要发大佢去批发嗰度卖。 佢话佢哋见过真系有人喺度抽嗰啲嚟泵水啦、抽地沟油啦啲咁样有呢啲嘢。 唉，算啦，即系食品安全呢啲嘢都系呢啲西方国家比较 唔系，即系啲人以为澳洲食嘢安全，其实之前都知个妹未有肝炎嗰啲嘅。 咩妹？男妹嗰啲？ 系啊系啊，其实你呢啲唔好买 frozen 嘢食喎呢度 ，frozen 嗰啲好多咧，佢话 New Zealand 或者系imported ingredient 咧，好多都系大陆嘅其实。 哦，系啊，咁佢都系即系嚟到咁吸个麦头，咁就话系本地出产噶啦。但系佢 imported ingredient 嗰啲，佢永远都系即系细字 fine print 系冇人睇到噶嘛。 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唔怕食嘅就是、雪糕啦，呢度啲雪糕真系好好食。 你食边只多咧？ 我通常食 Wise Bar。 咩啊？我话衰格啲，我话中意食 connoisseur 嘅。 哇，肥超肥嗰只，超 creamy 嘅。 顶唔肥啊，唔好食噶啦，雪糕呢咁嘅嘢，唔通食萝卜猪油 都 雪糕？ 够噶啦，已经，我觉得几 healthy， 好似当饭食嗰嘢。 咁都得乜？其实仲有其他雪糕嘅，即系例如好出名嘅 Gay Time 啦，猫姐有冇食 Gay Time 嗰啲？ Gay Time 啊，咩样噶？ 芝麻咁样啦，仲有 Bula 啦 ，Bula 都有出好多。 Bula 好食啊 ，Bula 嗰只 Cookie and Cream 好食啊。 Bula 系啊，嗰只啦，同埋 Lamington 嘅都几好嘅，系啦 ，Lamington OK 嘅系啊。 Lamington， 但系嗰啲就咩？即系嗰啲就买咗，真系要即刻翻屋企嘅咯，你抌唔到咯。如果唔系就溶咗变咗平嘅咯，因为嗰啲比较快溶少少。 系啊系啊，或者有冇食嗰啲酥皮啊？ 酥皮有。 街食嗰啲，我觉得超市市场买啲酥皮唔好食喎。 街嗰啲佢搵新，即系佢少啲防腐剂啊，即系少啲固定剂，即系佢因为你超市市场买嗰啲，你惊运送途中咧佢会溶啊嘛。咁你街嗰啲呢头打呢头买咁系咯。 咁咪酥皮可以溶噶嘛？ 咁佢冰嚟嘅，咁咪果汁冰嚟嘅。 系啊，酥皮好食喺度啲。 喂，再咁屋企咁嗱，即系头先讲咗咁多嘢啦，咁你会边度买餸多啊？ 通常都系去超嗱，即系就去嗰啲糖铺啊、啊超市场咯，唔系就一系去 market 咯。呢度好多都有好多啲farm market 嗰啲，唔知有冇去过咧 ？farm market 系咪？但系佢呢啲 weekday 唔开噶嘛，就 weekend 先开。 系啦，weekend 唔开啦，weekend 先开嘅。同埋咧，即系有时就可能要你想买嘅嘢未必有咯。如果嗰人唔开档咁咪？ 我系啊，因为呢啲真系即系好似专栏作家陶杰咁讲，小农社会啦，咁咪真系即系每个农。 喂，但系真系唔同噶喎，啲嘢食我买过咯，即系佢哋之前自己种咁啦，organic 咁啦，自己种 nature 咧，新鲜咧，薯仔都超好食噶，你摆落就咁炒或者咁讲。 你其实你笃你搵支咁嘅死人叉笃几个窿包石子咁抌落焗炉噶啦，薯仔番薯嗰啲系咯。 好好食噶，你farm嗰啲系唔同嘅菜都啲嗰啲沙律菜啊，都系比较新鲜啲嘅。 farm market 除咗即系蔬果之外，有冇肉卖？ 即系我唔系讲 fermenting 嗰啲，fermenting 嗰啲大堆头啫。 你嗰啲呃钱嘅屌嗰啲真系。 唔系 fermenting 好平， 咩平啊？但系即系你逼入去搵位泊，你可以泊对面，跟住之后过条桥过去。 唔系，但系佢最贱系个泊车同埋你买嘢嗰个地方好远噶嘛，一定要租佢架私人 shopping trolley 咧。哇，黐线，唔知六七蚊啊嘛，租一次。 我上次去系手玩住咁算， 我通常都自己绑算。 唔系我手玩住咁样，真系辛苦啲。我仲要上次系拍对面咯，即系拍拍食街嗰边咧行。 我而家都好少去，一年都去唔到一次，因为你第一你买咁多食唔晒， 系啊。 第二佢其实我讲真啲 quality 唔够你去 fresh market 即系嗰啲 farm market 度买好，我觉得。 都系嗰个理论咧，即系其实你去开边头。方便自己嗰日個 schedule 咁喺邊頭買咯，我都係咁樣嘅啫，鬼咁多時間。 我覺得呢度買餸嘅 culture 咧，同你香港嗰啲好唔同嘅，因為呢度通常一個禮拜就 lock slow 曬你所有嘅嘢噶嘛。 同埋呢度好早閂噶嘛，如果你真要買靚嘢嘅話，即係超級市場開到12點啊，但係即係你六七點去， 咩搞曬啦？ 咪預下貨咯，佢哋又唔補貨。咁啊，八九点个海鲜档啊，肉台嗰啲就收皮噶啦，乜差都冇。 系 喎， 呢度啲海鲜档，你唔知有冇去过海鲜铺买嘢咧？ 唔系， 你发唔发觉系好难 买 seafood？ 买 seafood， 梗系有买 seafood 啦。我啲咁 seafood 嘅人，系啊，冇游水鱼噶， 呢度兴游水鱼噶啲人， 啊、 有但系好少咯，系啊。 佢因为即系其实都系我哋因为其实佢打鱼嗰啲地方比较远咧。咁我谂即系鬼佬对于养住一啲嘢，可能。技巧又冇乜点掌握到啦，系啦，咁所以咪冰鲜咯， 系咯。啊，仲有你唔知道有冇发觉咧？呢度咧，譬如你蒸鱼想搵嚿姜咧，啲姜系超贵。 唔系，一系叫你买成个山咁高嘅姜，咪姜山 都好贵噶，十几嗱最平，平时最平都十几蚊一个 kilo， 有时冬天30蚊一个 kilo 都见过，系啊，我啲师奶我成日留意噶嘛。 即系其实随时你梅菜蒸皖鱼，啲梅菜仲贵过嚿皖鱼。 梅菜就唔贵喎，唔知点解。 唉，算啦，你算啦，我嗱，你即系我讲一句咁嘅说话，已经证明平时我唔煮饭噶啦。想讲姜就变咗梅菜，不过 唔系，但系咁个榨菜咧，都系台湾嘅榨菜会好食啲喎。但系我之前睇新闻咧，话大陆嗰啲榨菜，我而家都唔系好敢食。 唔系台湾嗰啲咪大陆嚟咯，嗰啲咪死人油噶嘛。 唔系啊，佢有啲系台湾做噶嘛。 有啲咁嘅事。 系啊，有榨菜有分噶，有台湾做嗰啲爽脆好多噶。 喂，台湾我就系食嗰啲咁嘅辣椒萝卜嘅啫，系啦。如果冇其他嘢，我唔系好食。 咁我唔知啦，其他嗰啲系啊。 但系 系咯，咁或者仲有讲下呢度嗰啲生果，啲咩特别嘅生果好食啦。 生果咁，你食开啲乜嘢？ 呢度最多人买蕉啊，啲鬼佬唔知点解朝朝咬蕉啊。 冇，佢哋拎翻咬蕉，咬条蕉之后去跑步，最兴噶咯。懒健康啊嘛，排毒啊嘛，唔想食卡啊嘛，咪怼条蕉咯，够饱肚系咪先？但系其实蕉呢度贵嘅，你比起香港啊，比起就算我之前加拿大好乸贵嘅 香港嗰啲菲律宾入口嘛， 唔系啊，如果唔系大陆入口就得啦。但系呢度啲蕉边度入口啊？咪自己种？ 呢度喺 Queensland 种噶嘛，好多都。之前咪话试过 Queensland 风灾，咪啲人想菲律宾入口嘅，我唔知道你嗰阵时喺咪度啦。 我未喺度应该。 嗰陣時風災咧升到啲蕉成10蚊一 kilo 啊嘛，跟住啲人話啲人喺菲律賓入口，後尾知道政府之後就禁佢哋，唔俾佢哋，因為炒低曬啲蕉嘛會。 哦，係啊，咁你呢度政府保障農民噶嘛，唔係啲咩撲街政府收農民地，搞到佢哋冇得撈噶嘛。 係啊， 咁啊撲街政府真係啊。喂 ，anyway 啦，除咗蕉咁，你仲菠蘿有冇食啊？呢度？ 菠萝有食系，或者讲下啦，点样拣生果啲啦。通常咧，其实如果你买生果，唔知你知唔知啦，有啲生果你要闻下佢啦，要 feel 下佢 要 啦。 揼下佢咁样啊，佢烤 系啦， 西 即系 瓜 譬如 咁啊。 菠萝咁咧，佢话 sweet 嗰啲通常都 sweet 噶嘛。咁同埋如果你想买好食嗰啲咧，你闻下佢，你要攞个菠萝真系闻 有啲 下。 香味渗出 系啦， 嚟， 佢冇香味渗嗰啲你唔好买啦，唔会甜嘅嗰啲。 或者系啊，咁诶，因为啲菠萝唔甜啊，濑嘢啦嘛，榨汁又唔好饮， 通 又 常佢 食 讲 落去酸 sweet 掉 嗰啲 掉。 咧，佢讲 sweet 嗰啲，你闻落去都有阵香味噶。 有噶，有噶。 系啊，同埋你买咩西柚啊、橙咧，唔知你知唔知西柚有分种噶？ 有分咩种？ 普通嗰啲 grapefruit 咧，好鬼酸噶嘛， 系 即系 啊， 黄黄地嗰啲，有 系 啲叫 啊。 ruby 嗰啲，好食好多噶。 Ruby 系咪即系嗰啲巢皮嗰啲？ 橙橙地色嗰啲西柚咧， 系啊，我知边啲啊。 系啊，嗰啲好食啊，嗰啲吓，咁系啦，嗰啲又系嘅，你闻下佢橙啊西柚，你闻落去咧冇橙味冇西柚味，你就真系唔使谂噶 系 啦。 啦，即系要有，即系你有阵时咧，即系咧，即系好似即系啲乜嘢系有股气场散出嚟。 同埋你揿落去咧个橙，如果个皮好厚啊，实得得嗰啲咧，都唔使买啦，肯定干水买啦。 生干蒸啦，屌！ 干蒸啊！ 喂，苹果呢度都几廿八种噶。 你知唔知苹果好多种啦？同埋有啲苹果大陆噶唔敢买。 吓，唔系啊，买蛇果，佢竟然 有啊， 系。 有苹果嗰啲咩 pink，有时嗰啲 pink lady 嗰啲咧，有啲咧红苹果咁咧。Fuji Apple 咧，有啲系唔系 Fuji 嘅，系大陆嘅写住 哦，系啊，唔系， Made China。 因为其实咧，天津咧，佢哋好多温室咧，系即系种啲咁嘅富士苹果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我都唔敢买，都听到话佢哋点种嗰啲种法。 唔系搵屎，我搵屎种。 啊，屎唔紧要，呢啲有机嘅，大佬搵啲化学嘢种啊，喷佢快啲生嗰啲。 唔系，算啦，强国人啊，扮日本人啊，成日噶啦，即系谂下。日本卖嘅鳗鱼十居其七八九啊，都系强国入口嘅，咁你就知。 系，仲有想讲下咧西瓜，唔知你知唔知？我买过一次 Aldi 嘅西瓜，我都唔敢再买。 咩啲 Aldi 西瓜有咩得罪你啊，猫姐？咁大 其 仇 实 口 都唔止一间，我谂住试过一间 Aldi 唔掂，去第二间买啦。 系啊， 我一 跟住 切开啲西瓜系粉红色嘅咯，唔系红色嘅咯。 咁梗系就唔会起沙噶啦，如果粉红色嘅话。 系好似食糖水咁，咁知唔知嗰个西瓜？ 即系中咗化骨绵掌，即系一劈屎咁， 系 佢饮紧糖水又冇乜 好 质 似饮 感。 糖水咁个奥迪西瓜添。 你咪当佢中咗化骨绵掌啊，定系南亚水疗拳 化掉 跟 晒？ 住所以啲人教我咧，以后买西瓜咧， 要 我 敲下 话 佢， 你 剥两 唔系啊？你一除咗敲之外咧，你想知道个西瓜靓唔靓咧？其实你唔使，你唔好买嚿。你要去啲铺头，譬如嗰啲超级市场，咪切有一切嘅话，生果铺会切开嘅。 系啊 通常佢会将现成嗰啲切开咗噶嘛。 系啊。 咁你咪睇下佢切开咗嗰嚿靓唔靓，啲皮厚唔厚先咯。 即系喺嗰度就系睇板验货，咁啊买物，即系宁愿走两转，系咪先？ 系 啦，冇错啦。咁如果睇打开嗰嚿都 OK 嘅，皮够薄嘅，咁应该执球嘢执过都唔会差噶嘛。同埋你听声噶嘛，买西瓜知唔知？ 咪剥佢啊嘛，剥佢两嘢啊嘛。 听佢如果好似打鼓咁咧，通常都会靓啲噶。如果你买个听落去咧，系好似。唔似打皮球咁咧，你即系好似打篮球咁样噶。 系啊， 系 啊。喂，但系呢度除咗即系嗱，西瓜咧夏天啊，有冇冬天生果嘅步骤？ 我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而家冬天夏天都差唔多，因为就是呢个冬天会喺美国入口噶嘛。如果呢个冬天即系美国夏天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或者喺嗰啲菲律宾啊啲会有啊，纽西兰啊，唔系菲律宾啲系入口咯，有噶。 屌，而家咪好咯，以前我廿鸠几年前喺度住嗰阵。冇呢啲嘢噶，冬天啊食 讲 呢啲 紧啲嘢 嘅 好笑，我谂起一件好笑嘅事。咁 有啲 冬天啦，我有一次去买餸啦，去狮子头嘅超级市场啦，咁有啲车厘子啦，跟住咧系美国入口 Made in USA 嘛，跟住有 系啊。 个澳洲阿婆即刻话 Don't buy this, they are not from Australia。我想讲阿婆冬天冇车厘子澳洲。 喂，但系唔系，即系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嘅事咧，即系你要政府咧保护自己农业咧。佢个有个叫 Buy Aussie 嘅 campaign，我唔知你听有冇见过啦。咁佢其实系培养到好多人系买翻自己国货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过有时又难讲，因为你始终买国货安全啲噶嘛，食品咯。 咁同 啊， 埋啲澳洲村民唔系咁谂噶嘛，咁佢要爱国啊嘛。即系系啊，咁啊买翻自己本地嘢。 啊，系，仲有我啱啱醒起，除咗讲呢啲生食之外咧，熟食嗰啲啦，唔知你食唔食嗰啲果仁啊、麦皮嗰啲？呢度嗰啲麦皮都好食噶。 我食开， 我食开 cereal 嗰啲 多啲， cereal 嗰啲咯，系啊 系啊 cereal。 ，cereal 啊，嗰啲 oats 啊嗰啲，哇好食啊！我买啲 organic 嗰啲 oats 咧，有时喺 market 咧有卖噶嘛， 系啊， 掹一大包，系好正嗰啲 organic 嗰啲好食。 你沟 yogurt 多啊，定系沟奶多？ 我沟 yogurt 啦，梗系。 plain yogurt 定系有味嘅 yogurt？ 我唔中意有味嗰啲，因为我知佢有味嗰啲俾厌食素嚟噶嘛，好多都。 有味嗰啲假生果噶嘛，全部即系塑化，即系嗰啲咩气味剂啊，嗰啲咁嘅嘢。 吓，同埋 frozen 噶嘛，俾嗰啲 frozen 嗰啲，即系唔系本地噶嘛。 系啊，因为就系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即系 frozen 嗰啲分分钟都系强国入口。 系啊，通常我买vanilla 嗰啲咯，我中意。 系啊。 跟住自己摆啲 berry 啊，摆啲 strawberry 啊，咁咯。 同埋系啲鬼佬咪好中意，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我唔知猫姐你会唔会咁啦。我有阵时朋友就即系朝头早倒啲屋啊，倒啲生果啊，倒啲 yogurt 啊，打埋一杯咁样一嘢灌落肚咯，朝头早。 我朝头早自己打咖啡饮。 咩啊？咁癫，我都系咖啡机嘅。 我屋企有个打奶咯，我冇买咖啡机啊。 你 自己打咖啡咯， 自己打咖啡 啊？即系买嗰啲 instant coffee， 跟住自己打泡。 系啊，有冇拉花咁样啊？ 都有玩下嘅，嗰啲机掂啊，不过你千祈唔好买 cheap 机。 cheap 机即系一嚿水楼下嗰啲，系咪啊？ 廿几蚊嗰啲咧， 廿几蚊都有咖啡机？ 嗰啲打奶机啊？ 我系啊。 系啊，嗰啲廿几蚊嗰啲咧，话我上次买过咧，两次就已经停唔喐啦架机， 唔 系系 K 孖嗰啲咧。 我嗰啲 cheap 咩 homeware 嗰啲啊？ 系啊，嗰啲。 有冇 warranty？ 你都唔要有咩 warranty 噶啦，就算你 warranty 咁点整嘅，嗰啲都坏咗。 咁又系， 分分钟你整仲贵过部机。 咩啊？你有钱揸埋啲咁嘅工业区，真系搞到烦啦，系咪先？ 系啊。 冇我自 我可唔可以去买人买个部 OK 喎？嗰部机70蚊。 我自己咧试过咧打烂咖啡壶，咁啊去买过咧，咁啊讲紧廿几蚊，再加20蚊 shipping， 咁我不如去啲。你知有 Outlet 噶嘛？去 Outlet 买个 refurb 嗰啲咁30蚊咁啊，多部咖啡机做士啤咁算。 哦，咁啊， 喂，其实咧呢度啲嘢平啲定系香港啲嘢平啲啊？买餸。 其实睇你点睇啦，我觉得咧买肉嚟讲，香港都好贵噶，唔知你知唔知啦？我上次翻去煮餸，买30蚊猪肉都即系围起呢度4蚊澳纸咁。哇！ 食死你啦！ 呢度四 蚊， 咁又冇食死嘅。我谂我可以食两餐咯，4蚊澳纸。你香港少咋，煲汤都唔够啦，30蚊咯，俾人闹添，再买30蚊猪肉。 唔系，其实呢度买牛扒咧，即系你话买个 porterhouse 啊，买 strip 啊，买 scotch 嗰啲都即系10蚊有走。香港顶你个肺，澳洲牛扒。你冇两三嚿水都唔掂啊！讲紧超级市场啊，出街食。 知唔知我上次喺 Super City 见到咧，有澳洲嗰啲lamb cutlet 咧。 系啊。 呢度 lamb cutlet 就系30蚊一 kilo 啊嘛。 系啊。 香港你知唔知 lamb cutlet 咧系72蚊港纸，系 100g 啊，喺 Super。 系啊，唔系即系呢度羊排骨真系真系贱嘢嚟 羊排好正啊，羊排。我去 farm 嗰度系有个 farmer 咧，自己劏羊咧，揸3个钟车落嚟买嗰啲正嗰啲。 唔系嗰啲佢又即系呢度啲农夫又俾啲羊周围走，咁啲肉啊爽，啲即系你唔会有酥味嘅呢度， 好酥味噶嗰档， 好鲜噶嘛，系啊系啊。 你整羊扒咧，唔知你知唔知啦？整羊扒咧，你落啲红酒落去咧，煎之前咧要一热佢咧，哇好正。 我懒嘅，我都系 salt pepper rosemary。 有几种方法整嘅羊扒，你做一个方法就用嗰啲 oregano 嗰啲herb 啊嗰啲啦。 系啊。 加啲 turmeric 啊，咁样搅匀佢咧，你可以拎嚟焗咧，又好好食嘅。 系啊，唔系你，因为其实你我即系头先你个讲法，我听过，你都系想整翻个 crust 喺上面啫嘛，系咪啊？ 系啊，好正嘅，搵啲 herb 打埋一齐咁样。 喂，呢度仲有啲乜鬼嘢咧？系香港好贵，但系呢度系行咁样。 头先讲就系肉啦，系咪我哋讲 肉啦，系啦，生果咧，即系坦白讲，其实差唔多嘅。 菜咯，头先讲咗菜，嗰啲沙律菜啊。 沙律菜系咯，沙律菜。 面包咯，呢度面包都好平噶。 呢度鬼佬面包平咯，糖包好贵咯，大佬。 哦，咁小食啊嘛，哇！你香港你买条加堆面包都唔知几贵嘅，知唔知？ 喂，三文鱼同埋奶油，你觉得点咧？呢度啲三文鱼平唔平？ 三文鱼啊，你睇你食咩三文咯，得 smoked salmon 都唔平喎。如果你食生嗰啲 salmon 咧，就喺糖铺买可能都平嘅，但系你入超级市场都唔平噶，都成十 廿几蚊一 kilo 都要系。 唔系奶又平嘅呢度，即系你唔好讲，你讲 house brand 为例啦，咪都两蚊买到。 平啊！啲强国人仲会走奶粉啊？ 咩啊？唔系讲新鲜奶，唔系奶粉啦，顶有新鲜奶饮奶粉真系。 咩？佢哋嗰啲奶同奶粉咪又系嗰啲出嚟？你而家几多人走 cos 啊？知唔知见到嗰啲卖 cos 奶粉走 cos？ 唔系，我屌头先大香港嗰度先至喺度话呢个叫做乜鬼嘢？即系话纽西兰都落禁奶令，系啦，同埋其实喂，即系其实 house brand 咧就唔好饮，我都系中意饮 A2 或者饮啲 premium 嗰啲猫仔 奶。我中意饮 pose 喎， 牟利牛奶。 唔系 pose 好饮喎，呢度嗰啲 唔系长唔系 香港嗰啲， 唔系长寿嗰啲啊嘛，系咪？ 买新鲜嘅。 喂，我哋下一节个时间差唔多，下一节再讲好唔好 ？OK， 好。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咯，啊 ，Jeff， 头先我哋第一节就讲嘅煮饭啦，咁唔系人人都好似即系阿梁夫人讲咁啊，实有咁多时间享受家庭乐啊，譬如工作都好忙咁啊，有时或者好似你单身咁啦，咁通常你会唔会自己煮饭啊，或者会出街食啊咁样咧？ 唔系我啲金融财进，梗系出街食啦，真系。不过呢度出街食咧，即系坦白讲，种类又唔系咁多，价钱亦都唔平啦。不过即系呢度喂。你阿猫姐平时你有冇去食翻啲香港嘢咁？ 间唔中都去下啲茶餐厅啊，咁样都有啲咁嘅嘢嘅，系啦。 不过好乸贵咯，大佬十几蚊碟炒饭，杯嘢饮啊五蚊咁。 见仁见智啦，但系你有啲嘢仲贵。 咩啊？系啊，喂， 唐人街都算平噶喎，呢啲唐。 系、哎、真系，唔系喂，听讲咧就嚟开间香港嘅点心铺啊，呢度 系啦，都系喺啲有钱人区咯，佢就系啦，嗰啲地方度开啦。 顶你个肺！即系咧，我而家嗱，我而家睇紧佢个餐牌啦，即系广东，即系呢个即繁体字又唔乸繁体字，简体字又唔简体字，又简又繁咁样。你知唔知 究竟佢系讲香港系咪香港啊？写错咗咧？ 唔系佢卖港算啦，唔好 Hong Kong so famous dim sum 啊，香港 so no famous dim 先算啦，真系有冇乜？喂，同埋咧，其实咧，即系佢咁样挟佢自己排头入嚟咧，又卖咁鬼贵咧，佢系咪想即系香港平民化呢度啊当高档咁卖咧？ 睇佢个款会唔会即系好似做 franchise 佢有个打算系？ 咩啊？做 friend， 你睇佢个形式，佢又唔似话，即系你睇到佢突然间开咁多间咁咧，我唔相信个老细管到咁多间喎，边咁多时间？ 唔系，可能好似食神咁咧，排个死字出嚟咧，真系点鬼？ 我知啊， 点鬼知佢？喂，唔好讲饮茶啦，其实呢度饮茶就真系。除咗少數酒樓之外啦，其實都又貴又唔係咁好食啦。因為其實係咪喂貓姐咧？你之前嚟咧，你係咪覺得而家啲香港啲即係茶，即係澳洲嘅香港茶餐廳同埋港式嘅嘢係咪越嚟越少啊？ 越嚟越少咯。我唔知你知唔知以前有間叫金寶咧， 唐人街啊嘛係咪？ 係啊，佢哋啱啱開嗰陣啲奶茶好正噶， 有幾正咧？金茶王咁正。 正咯，系正咯，都好正，即系澳洲嚟讲算正啦。即系你可能喺香港觉得好普通，但系自从佢唔知拆咗之后咧，搬咗新铺之后咧，啲师傅走咗咧，啲嘢就唔掂咯。 系师傅啊，有好牢骚就去边啦。 同埋你知有冇留意啦？咪嚟咗澳洲咁多年啦，嗱，你以前啲茶餐厅咧，好多系真系香港人开噶嘛。 系啊。 而家整整下咧，你有冇发觉啲餐厅咧，好多系俾香港人买起晒？ 系啊，跟之后个牌头咪写简体字咯。个 menu 咪又写简体字咯，即系用啲咁嘅咩绯色中文咯，系咯。 有时我觉得好奇怪嘅，即系你入到间餐厅系讲国语，同你又觉得好怪咯。 唔系，其实最恐怖系，即系佢搵啲咁嘅大陆 designer 设计嗰份餐牌咧，顶你个肺！我嚟想食本土嘢啫嘛，做乜捻嘢变咗麻辣鸡煲啊！真系，唔系即系其实呢啲嘢咧，我留意到系，即系尤其是系下边Kingsford 啊、Kensington 嗰啲茶餐厅咪变咗咁鬼样咯。 系啊 ，Kingsford 好多都俾啲人买起咗咯，系啊。 即系以前系啲香港人咁，譬如过到嚟而家文小本经营，炒下饭咁样卖俾学生哥嘅啫嘛，即系 UNSW 嗰啲，而家冇啦，而家卖俾而家。 会唔会系根本就系嗰啲强国学生冇嘢做，走去开饭？ 咩啊？强国学生系卖鸡嘅啫，咁样学人炒饭把捻咧， 真系，唉，喂， 系喎，呢排好似你食咗好多鸡喎、哦， 系我疯狂，我疯狂叫鸡，俾呢个澳洲普罗同人耻笑啊，真系，系啊，喂，点啊，你想，你想我讲 好食嘅鸡啊，喂，讲啲鸡嘅， 呢、這个叫呢、這个叫鸡心得吓，呢、啊這个传嚟叫鸡心得，喂 ，anyway 系啦，我礼拜五晚就去咗食一间喺西边嘅新加坡餐廳啦，咁叫咗份海南雞飯啦，其實都貴啊，講緊14蚊就， 哇，都幾貴喎、 啊。係啊，有隻有隻翼，有大半個胸咁樣咯，有啲有碗湯，有碟雞油飯咁樣，味就幾好嘅，即係真係覺得滑，皮又蝕，即係皮就即係薄薄地咁樣咯，點落去啲醬都正。 我冇食過，但係你有冇食過即系 Ash 嗰啲醉雞嗰啲上海鋪嗰啲，嗰啲都唔錯喎。 邊啲醉雞先？即係人嗰啲醉雞啊，定係食物嗰啲醉雞？ 上海醉雞啊？ 冇啊 ，OK 啊，好唔好味嘅 ？OK 喎、啊，滑喎嗰啲都。 嗰啲係 boneless 定係有骨嘅？ 冇 boneless 噶，係 咁正， 係啊係。 咁正，即係上海係咪都係喺翻 Liverpool 嗰啲上海鋪嘅嘢食？ 喺 Asheville 咯，好多噶嘛度。 嗯，冇啊，嗱，即系 几间噶咯，系啊。 我礼拜五咪叫咗一镬啦，跟住礼拜日去叫啦，礼拜日咧。 系咩？夜上海啊，新上海嗰扎噶咯。 夜上海、新上海、Shanghai Dumpling King、Shanghai Night 嗰啲系啊。Anyway 啦，系啦，我礼拜日又去叫鸡啦，咁就去咗 Chatswood 叫鸡啦。咁我戆居居，因为之前有朋友咧就话，即系 Mandarin Centre 个 food court 咁啊有档正啦。咁我懒醒去咗斜对面嗰间马拉铺度叫，咁咧顶个，因为点解我去嗰间？因为咧，唔系屌嗰间咧，有条女咧收银好捻正，我夹咗佢好耐噶啦，系啊，即系我夹咗几个月噶啦，咁啊走去买啦。咦？点知食完咧，我 friend 咧 send 个 message 咧，先原来就系电梯口对正嗰间，嗰间就唔知叫做即系东西咁样啦，下次去食啦。跟住之后我琴日亦都又走去叫鸡啦，系啦，即系一系就唔叫，一叫啊，即系法事当三年咁啊。摊壳 Woolies 地牢系啦，有间就我同佢讲广东话嘅，就应该系波佬开噶啦，系咯，8蚊海南鸡饭，有汤有姜饭，嗰间饭咧就咁多间最得嘅，得过我礼拜五去食嗰间。 咁喺火 车 站 嗰间 啊？ 喺 Pitt Street 入嘅咯，落地牢咯，即系其实佢 近火车站噶嘛。 系啊，近嘅近嘅，你食过？ 我听过呢间嘢噶，但我未真系食过，啲人话抵食嘅。 抵啊，同埋咧，即系佢嗰间除咗即系海南鸡系得之外咧，佢咧其实因为海南鸡饭8蚊啦，佢个海南鸡面咧，就即系有碗河粉，下边全部都系芽菜，佢要。保牙菜鸡同埋，屌嗰间嘢啲贵雕咧，嗰啲咁嘅炒嘢嗰啲，你真系见到佢揾黑油炒咯。你知呢度好少，即系其实即系譬如你话中意食星马餸嘅朋友都知道，即系你呢啲炒嘢最高境界真系落黑豉油炒噶嘛，系咯，咁嗰间真系落咗咯，系咯。 哇，劲喎、 哦！屌我，听 落都想食咯。系、哦，仲有你知唔知咧？台湾嗰间好好大鸡大离开咗。 咩豪大大？ 系啊， 阿黄杨达鸡扒系啊，佢揸住啊嘛，俾差佬问。哇，摊个 World Square 后边有一间 Hershfield 都有，仲有边度有？ Canberra 都有啊，而家。 但系其实好贵喎，讲紧真系700。 Burwood 有啊 ，Burwood 有啊 ，Burwood 又有啊。 系啊。 嗯，喂系啊，喂，但系咧， 好贵嗰间嘢。 喂，但系其实呢啲真系有，我见到系有人排队喎，但系佢哋即系呢啲系一次食一次，唔系食两次啫嘛，食一次贪新鲜咁样啫，系咪啊？ 喂，你7蚊会买块鸡扒，买只烧鸡都得啦，系嘛？ 要7蚊，我买鸡扒，妹写真翻屋企打飞机好过啦，屌鸡扒真系，系啊，好好，其实真系好鬼贵，但系即系台湾嘢，猫姐呢度有冇介绍啊？ 台湾嘢啊，而家仲唔知喺咩度咧？有间新花华咯，我知道好似 OK 嗰间。 系，因为我喺度听朋友讲过话 ，Chatswood 有间台湾嘢 ，Westfield 下边嘅 OK。喂，其实咧， 台湾嘢我都识整啦，我识整嗰啲卤肉饭，好易整啫嘛。 卤肉饭正啊，够肥啊，大佬，面嗰阵嘢，即系卤肉饭加盐酥鸡。以前屌，即系讲起台湾嘢扯火，以前我喺多唔多日 Q 日咧，就食呢个台湾便当，咁啊食咩咧？即系食呢个，一系食呢个控肉饭。 左家算唔算台湾便当啊？ 咩左家？左家 啊？未啊，嗰好似高字嗰个嗰间铺头咧。 喺边度嘅？ 姓左，其实系左家嘛，周围都有啦 ，City 有两间 ，Market City 上面又有，跟住佢卖便当噶。 我知道我知边间，嗰间其实都系，但其实我一路都冇机会食，但系嗰间平，嗰间六蚊。 好多人排队， 六蚊两送饭，几乸抵。 但系好细个啫。 咁 你唔够你食噶，女士食咗 OK， 你食唔掂。 咩啊？我食一个山咁高啊！唉，唔好讲呢啲。喂，仲有其实咧，即系咧，嗱，我呢排成日叫鸡咧，早排我俾啲朋友挖苦我日日食牛粉喎，或者同埋食越南嘢喎，你有冇边开边间越南嘢你成日去 嘅？我唔系成日去，但系通常都系去嗰几间，唔系 City 嗰几间就系 Banks Town 噶啦。 我自己咩嘅？我自己系好乸厌尖，即系其实都系摆。 喂，卡巴马塔好食啊，不过好鬼远。 卡巴马塔正啊，屌有间咧，有间咧系呢个即系改讲广东话叫飞船，哇！屌嗰间嘢啲咁嘅大牛粉，即系你知好多时啲粉特别嗰啲咧，真系唔会即系咁足料，拍叶啊，俾拍叶啊，牛腩啊，牛筋啊，生牛肉啊，同埋牛丸俾你噶嘛。喂，嗰度嗰啲嘢全部鲜嘅，拍叶系新鲜嘅，所以好鬼正咯。同埋嗰度系即系系咯，你好多时你点啊？ 你拍卡巴马塔，知唔知咧？除咗食越南粉咧，潮州嘢都好食嘅。 咦，听讲过，有朋友话嗰度啲即系打冷同埋啲鱼蛋粉 系啊，系我食过咯，好正。个卡巴马塔有特别一间超大嘅潮州佬开嘅，你见到咧好似啲潮州式咧，前面整晒嗰啲有个大嗰啲绿面粉咁样嗰啲咧， 有冇 色嗰啲咧卤水咁。 有冇潮州辣妹陈静心？ 呢个就唔知啦。但系嗰间潮州嘢真系掂，我食过。 劲！喂，但系佢系喺翻市入边定喺翻出边？ 喺市入边咯。 冇啊。 如果你叫我行，我识行入去，但系你话叫我俾个地址你，我真系唔记得点。 哦，咁我下次捉你做盲公捉人。系喂，其实咧，除咗咧即系越南粉之外，因为其实呢度越南人嘅人口都相当多啦。我自己就好中意食越南面包嘅。咁即系其实越南发包咧，香港佐敦有间嘢有得卖，不过好乸贵，大嘅讲紧差唔多60蚊。呢度都贵嘅，呢度都要4-5蚊一个。加拿大抵啲10蚊六个。 喂 ，City 咧最近我发现咗一间抵食 边间啊？ 连甘蔗水先6蚊啫。 屌6蚊买杯嘢饮黐狗线咩？6蚊买杯嘢饮真系。 唔系啊，面包连嘢饮6蚊啊。 汇丰嗰头啊？系咪汇丰？ 你 computer center 嗰度咧 ？Capital 隔篱啊嘛，系咪啊？ 系啊， 我知边间，我知你讲边间，系咯。 系啊，嗰间 OK 喎， 嗰间得。如果我食先，下次。 嗰间好食过好 Joshua 嗰间 ，Joshua 嗰间越嚟越贵，唔抵食。以前啱啱开3蚊，你知我讲边间 ？Joshua 系咪戏院入边嗰间？ 唔系戏院入边嗰间，你一剪头发咧，有间剪头发噶嘛隔篱。 剪我系咪 好细档啊？ 中央浸信会嗰度。 系嗰边咧，以前3蚊咯，开咗4.5喎，超唔抵食喎，又唔好食喎而家。 屌！ 淋嘅喎包系。 屌啦！我以前喺加拿大食开2蚊嘅，我喺呢度觉得我好乸穷，所以平时食。屌！以前10蚊6个，我系一次过食两个，即系。 以前我食红河嘅，啱啱嚟澳洲，红河好出名噶嘛。 红河边度？我听过。 红河 Mascot 有。 我记得。 系啊。 我记得。 几间嘅系咁嘅咗， 但系而家咪冇晒啊！ 而家唔知去边，我系冇喺 Mascot 排队噶喎，以前红河嗰间。 我记点我细个住咗头噶嘛，所以咪记得咯。即系以前 East Lakes 咧，好大都系一个灿区嚟噶嘛。我唔知道你嚟嗰阵仲系唔系啦。 East Lakes 以前冇强国人噶喎，去 Patriot 买嘢咧。 唔系以前唔系 Patriot 嗰啲，咪有一扎即系无线租带嗰啲咁嘅嘢咯，系咪啊？ 喺入面囉，即係 East Lakes Plaza 入面嗰头。 East Lakes Plaza 以前就多香港人住嘅。 係啊，咪以前西贡。 以前而家变晒强国人啦。 抵唔好讲啊，喂有网友呢啱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呢，话喂有间嘢喺 Burwood 食呢个叫做台湾嘢 OK 喎，係囉。即系下次可以试下咯， 有机会可以试下喎。 系咯，喂，你都讲咗咁多，即系星马印台啦，印系咯。喂，讲下食鬼佬嘢，猫姐你多唔多出去食鬼佬嘢？ 其实我都唔系成日出街食嘅。 咁都系我讲 啦。我最中意，我通常出街食鬼佬嘢都系去食嗰间捷克餐厅嘅啫。 捷克餐厅喺边头啊 ？Grip 咯。 你有咩食咧？有咩捷克饺子食 pierogi 定食咩？ 唔系捷克餐食嗰啲肉噶，全部啖啖肉噶，好抵食喎！20蚊包你饱喎，你净系食完个头盘，你都唔使食 entree 咯。 有咁你食啲咩？你食啲咩肉咧？捷克 佢猪手最好食咯。 猪手咁猪手有包噶啦，有 佢嗰啲猪手整得好正，好香。 个猪手系咪即系脆皮嗰只啊？ 脆皮嗰啲系啊， 脆皮嗰只咧，因为其实咧，即系我最近咧喺呢个叫做其实都我入到 Cabramatta 食嗰次猪手咯，我去因为 佢同格子黑餐厅嗰啲，佢用嗰啲香料咧，唔系普通嗰啲你用嗰啲噶，佢好正嗰啲香料。 咁下次去 嗰啲汁同埋咧，我整唔到咯，肯定佢好食嘅汁，你睇到佢系自己沟嘅。 佢整咬噶嘛，即系你有一股，即系你。是整唔到，喂，唔係，其實我自己咧，即最近就去過 Cabramatta 嗰個叫 German Club 啦，食過一鑊德國鹹豬手。咁基本上咧，係入到去咧，係真係成就係上一年紀嘅公公婆婆喺度食嘅咯。即係佢哋見到我一個即係 Asian 咁樣啦，入到嚟咁樣，佢哋都 O 曬嘴。即係係啊，跟住之後我最近，因為其實我自己就 喂呢度最興噶啦，啲阿婆去打完 Pocky 去 RS Club 食嘢噶啦。 係啊，我自己 都唔平噶啲 RS Club 入面食嘢其實。 唔係啊，咪三十咪一個人食三四十蚊咁樣一晚。 要啊。 係啊。 喂，係喎，啱啱食嘅德國餐咧，唔知道食個 Lurenberg 咩啊？冇啊，邊度嘅？ Lurenberg 咪喺 The Rocks 嗰度。 我知边度，即系成个 beer hall 咁样噶嘛。 咦，唔好食嗰啲嘢。 好贵，佢系$38只猪手啊，黐乸线 嘅。唔好食嗰啲嘢，但系佢个啤酒多款咯。如果你饮中意饮酒嗰间 OK 嘅，但系 我饮酒噶，系啊。 系啊，嗰间多款啊，系。 唔系，即系其实讲翻呢个去会所食饭啦，即系可能香港嘅朋友即系觉得会所啲好高不可攀啊，要有会员至带入去嘅嘢，呢度有啲唔同啦。呢度系咪猫仔系咪方圆5公里你先至强制要入会啊？有啲系， 有啲系啦，通常都系登记啫嘛，同埋有啲 club 咧唔俾细路仔入过，唔知道知唔知道？ 我知啊，同埋即系好多时即系我自己去嗰啲，好多时就我签张纸咁喺门口，即系签张 门口签嘅啫， 系咁样系啊， 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嘢咪会员可能平2-3蚊咁样咯。 如果你居民咪平啲咯， 系啊，但系居民要俾钱入会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 唔知系讲起 club 咧，唔知道你有冇去过 Bankstown 个 club 度食自助餐，好平嗰间嘢。 Bankstown 系咪边食咩自助餐？ 食佢嗰间我觉得系唐人开嘅，但系好多嘢食噶都，有所有嘅烧味咯，任食咯。 几钱啊？ $20好似$20。 咪屌啊！任食烧腩仔咩？真系。 哇抵啊！你呢度买烧腩几贵，大佬？ 唉、哎，唔好再讲烧腩啦，顶佢个肺！我上个礼拜五就买一条咩死人烧鸭咸蛋饭，喺边度买嗰度叫嗰度乜鬼嘢？喺高拔嗰间嘢啦，15.5顶你个肺！我加拿大挂得$7嘅啫嘛，呢咩嘢？顶你个肺15.5咁啊！ 你知唔知我自己整烧肉噶？ 你点整咧？ 好容易啫嘛，你未买够呢度咪有啲猪手啲卖嘅？ 猪手 唔使噶，你买嗰啲 pop 好平啊，$5一 kilo 咧，大大只猪手嘛。 系啊， 我顶佢，我翻屋企整啊，买10蚊、13蚊、14蚊嘅猪手翻屋企啊，多过你去买烧肉啦，13蚊都买唔到咁多烧肉啦。 唔系$13先一碟烧肉饭都买唔到。 你翻去好容易嘅啫嘛，你就咁搵啲烧搵啲嗰啲呢度烧酒贵就，我通常就会搵呢度嗰啲葡萄酒嚟腌。 系啊， 搵葡萄酒搵盐腌完，抌落焗炉，摆40分钟拎翻出嚟食得，你解开佢咯，快啲熟。 咁样， 食几日噶咯可以，好特别只噶，我呢度嗰啲猪手好平噶嘛。 咁样，冇啊，其实咧，真系咧，日本嘢咧我都中意食。咁你话 日本嘢而家好多唔掂喎，卖晒俾人喎啲架仔 City 嗰啲。 我 City 唔食啦，屌！即系 City 咧，我 City 食日本嘢咧，我多数咧就去 John Street 嗰啲咁嘅，叫啲叫 Donburi Bar 嗰啲去夹女，或者拉面铺夹女咁啊，成日即系我咁麻甩啊，做唔系啲乜嘢噶啦。但你话真系靓寿司咧，我就未有机会食，因为屌冇理由一条友咁麻甩走去食靓。 同埋我食过有啲咧，日本人你食得出嘅，其实日本人开同埋唔系日本人开啲寿司铺咧食得出噶，个味系唔同噶，系啊。 唔系佢整寿司个方法，日本人真系好多时系整翻，即系譬如江户前就真系。 喂，你有冇发觉 food court 而家好多强国人开寿司铺啊？ 唔系嗰啲一条嗰啲两蚊一碌嗰啲。 系啊，同埋你食落去咧，一系咪甜到震嗰啲寿司咧，食得出佢落咗好糖几多糖，一系就酸到死咯。 唔系啊，佢或者系即系真系白饭咁样咯，你觉得啲饭系冇 餸咧入边？ 唔系冇，即系冇醋咁样嘅，即系大佬你唔好咁欺场啊，大佬欺骗感情啦，醋都唔落。 一系就冇糖，唔够糖咯，酸到震咯。 冇啊，即系唔系佢嗰啲咪咩咯？强国人收钱，跟住之后请几条咁啊，日本嗰啲开 working holiday 嚟看铺咯。 但系入边后边个后栏系强强整噶嘛？ 可能撩鼻屎加料落你个 California roll 嗰度， 夸张系咪？ 屌强国人乜春都做得出噶啦，系啊喂！但系呢度啲日本嘢平咯，我想讲系，即系其实你有阵时你去你廿零蚊咁已经系食到几好噶咯。 话唔得喎，如果你食好嗰啲， 好嗰啲梗唔得啦。但系即系叫做即系你话 casual 有间食架仔开嘅正常食个餐变叫变 bento 咧，十零蚊咯，日本嘅 OK 嗰间，嗰间架仔开噶嘛。 Makoto 嗰啲都系系咯。 Makoto 唔得啦，而家换咗人啊。 而家换咗咩人？ 我唔知换咩人，但系唔得嗰啲嘢食，我去过一次以后唔去咯。 唔系，即系唔系话 Makoto sushi， 即系 Makoto bento 嗰啲都还可以嘅。 系 啊，冇啊，但系即系寿司就都系 North Sydney 嗰头噶啦，系咪？ North Sydney， 我知道系咪 Nelson Bay 话有间日本铁板烧，而家仲系咩啦？ Nelson's Point， Nelson Bay 有间日本嘅铁板烧，嗰度都咖妹噶嘛？ 唔清楚，有咖妹啊，咁我要去食啦。 嗰间嘢以前就系九点之后就有减价噶嘛，啲日本烧烤都 OK 噶嘛，啲朋友食过。 咁真屌！即系其实咧，好多时我搬嚟雪梨咧，就系想过翻啲咁嘅温哥华生活，即系夜晚出去食下串烧啊，饮下酒啊咁样咯、啊。喂， 有冇食过嗰啲火锅店嗰啲啊？ 咩火锅店？ 咩山城火锅啲？ 屌，强国嘢唔食啊，唔想落地狱啊！喂，仲有咧呢度咧，即系咧，其实咧我自己就我嚟咗呢度都系几个月啫，咁我未知啦。其实即系澳洲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仲有啲黎巴嫩菜啊、中东菜、啊。 我食过啦，我食过啦，喺 La Camba 有嗰啲黎巴嫩菜食噶。 边度 La Camba？ 边差到 La Camba？La Camba 有个站叫 La Camba， 好多嗰啲。 系咪南边？ 西嘅都算。 La Cam 即系。 你知唔知 Camps 嗰头啊？ 我知边度。La Camba 咪我整车嗰度咯，屌啊 ！Canterbury 都好多呢啲嘢食嘅。 唔系嗰条 Cam。 你有冇食过真正嘅黎巴嫩菜啊？ 咩有加拿大成日食嘅其实。 哇，酥到震我觉得。 唔系嗰啲咁嘅香料啊嘛，落几啖咁样啊嘛。 哇，酥到震，跟住个甜品咧甜到想死咯。 佢啲淋糖，即系你佢嗰啲系淋糖水喺上面噶嘛。 哇，甜到啊！我真系顶唔顺，我食咗两啖就想呕嘅。 系啊，但系就 喂系喎，讲起甜品，有冇食过 pancakes on the rocks 啊？ 唔系听，唔系因为我独撚呢啲咁嘅地方要带女去食试过人，咁样独撚一条友去食。 啲朋友唔系一班人去嘅咩？以前好 hit 嘅，啱啱嚟澳洲嗰阵时呢个地方，而家已经揼晒咯。 咁你都识讲啊嘛？以前一班朋友去食啊嘛，而家咪唔乸去食咯。 而家揼晒喎呢间嘢，反而 Hurricanes 已经起到好犀利，周围都有啊。 Hurricanes 咩？ Hurricane 成日食嗰啲好似 pancakes on the rocks 咁样食锯扒啊，食嗰啲 ribs 啊嗰啲咩嘢？ 咁样。 但系 Hurricane 成日冇 pancakes， 就有 pancakes 甜品 嘅。咁样。 Hurricane 而家都细碟咗好多咯，我以前食好大碟嘅，你叫一条 half rack 都食到你饱到死，而家都唔系咗细碟咗。 我顶你讲 Hurricane Grill 啊，有食，唔系四十几蚊 full set 好贵咯，加拿大都唔使咁贵，加拿大系 all you can eat 卅零蚊。 哇，你自己买条 pork rib 都唔使一半价钱啫。 咩啊？ 我自己整噶，我都识整噶呢个，好容易啫嘛，你自己抌啲 barbecue sauce， 抌啲红酒，抌啲糖落去焗就得。 唔系啊，其实你出街食呢啲咧，即系我以前多朋友做餐馆咧，嗰啲 ribs 嗰啲系真系搵滚水拖一拖，跟住系咁抌上去嗰啲炉嗰度烧。加个酱咁咪收你几廿蚊啦，咩成本啫，系咪先？佢都唔系烧出嚟俾你，即系你知啊。其实你知而家即系，譬如你话连锁经营嗰啲餐厅咧，好多时佢设计嗰啲嘢系， 我听讲连锁 烂曲咁样噶嘛。 Hurricane 嗰啲佢腌都唔使腌过，直情嚟交货已经系成条腌好咗俾佢噶。 喂，但系其实咧，喂，讲翻咁样啦，即系香港，如果你要同香港嘅朋友讲翻澳洲有咩名菜，咁有咩名菜咧？ 芭比咯，梗 系即系芭比同埋 Vegemite 之外，仲有冇啲芭嗱芭比咧？即系可能听众朋友以为公仔啊，芭比 and Ken 咧，其实唔乸系嘅，系讲紧系 BBQ 嘅。 Barbecue 嘛，佢哋叫芭比噶嘛。 Your spring bucket will be barbecue done。 呢度最兴噶啦，芭比系澳洲文化，食肠最澳洲文化啦，系嘛？ 唔系食肠，食嗰啲杂肉，即系搓埋一球嗰啲，嗰啲 burger steak 系啦。 burger steak 咯，食仲有食咩啊？头先讲头先羊咯，羊肉呢度都兴噶。 羊肉好味，烧即系烧，佢哋嗰啲都系啦，同埋即系呢度嗰啲即系嗰啲 BBQ 嗰啲嘢，好多时候腌咗一包咁样抌上个 rack 度，系咁烧噶啦。 系啊，好正。 正到爆！喂，其实咧，即系嚟到呢度啊，因为其实加拿大都系呢几年兴食拉面啦。我食过有几间，其实个汤底正噶，系。 即系你食完之后系唔 讲你听下我。 嗰间叫乜鬼嘢？亮亭喺 on 喺 North Sydney 嘅，喺 Miller 嘅，系啦。佢嗰、那个嗰、那个猪骨正啊，系啊，同埋即系你系觉得你因为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之前咧阿健咧写个篇文咧，系讲话啲香港啲拉面铺咧啲汤底咧系唔会火热辣，因为啲味精系会变噶嘛。呢度嗰啲真系滚咁拎出嚟嘅，你真系。即系你觉得你即系我唔想讲啲咁 cliche 嘅，你食完你觉得嗰碗嘢系有黑咁整出嚟咯，唔系为胶糟而咁整出嚟咯，系、啊，唔系有啲人 喺餐厅嘅，喂，我听过有啲面馆会 reuse 汤底喎， 咁地沟油都系咁 reuse 啦，唔系有啲本地人咧就话乜鬼嘢，话呢个叫做 man 油好食，我啊觉得麻麻地，系咯， 哦，我有冇食过呢个印度嘢？ 咩啊？印度嘢冇。有咩好介紹？ 我通常都係喺 food court 嗰啲食嗰啲阿叉啲 butter chicken 嗰啲。 嗯，印度嘢我諗我比加拿大仲壞咗啦，即係慣咗唔同 butter chicken 啊，嗰啲叫做Rogan Josh 啊嗰啲咁嘅嘢，即係食到嘴都刁曬咯，即係講緊呢個叫做 naan 都幾廿八種咁樣又 pasta。 我去過Parramatta 有間印度餐廳咧，佢嗰啲係好似點講 take away shop 咁，但係都幾 OK 嗰啲嘢。 啲 naan 得唔得？有冇試啲 naan 咁 ？OK 喎 ，OK， 因為係一個印度嘅朋友帶我哋去噶嘛 ，OK 嗰間嘢。 哦，咁本地人帶去一定正噶啦。 係啊，但係我覺得都係反而英國嗰啲印度嘢好食，我覺得。 竟然。 系，知点解？甚至英国去旅行啦，我觉得嗰啲印度嘢好正。 嗯，但系冇啊，呢度即系呢度，其实我嘅 pain point 就系、是，即系有阵时想搵杯靓鸳鸯，想搵碟咁嘅好食啲嘅焗猪扒饭、焗牛脷意粉，真系搵唔到咯。加拿大好多啊嘛，屌！加拿大我夜晚出街食啊，咁啊茶餐厅都几廿八间拣啦，呢度真系。 但系咁，我觉得要饮咖啡咧，肯定系好香港嗰啲咖啡。 话香港嗰啲简直系屎水咖啡，咁啊请条咩靓仔去 冲。Starbucks 话已经好正啦，哇，真系。但系我嗰度系觉得 Melbourne 啲咖啡正，我上次去个 Flinders Street 嗰度咧。 系啊。 哇！黐线，你求其揾一间好多咖啡店嗰度，定系一即你知唔知 Melbourne CBD 有火车站啦？嗰、那个条街 我未去过 Melbourne 啊！ 哇，有条街好长嘅，嗰条哇成十几廿间咖啡店，你求其 pick 一间都好饮过 Sydney 嗰啲咯。 嗯，但系即系 Melbourne 咧，个个都话食嘢系平过雪梨，正过雪梨咁样啦。 喂 ，Melbourne 平噶，如果你系 Swan Street 嗰啲咧，名厨开嗰啲咧，好贵噶，仲贵过呢度噶。 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嘅讲紧， 整体你话譬如拉港嗰啲就梗系平过呢度拉卡啦， 拉柴有呢度， 好贵噶嘛呢度拉卡食嘢， 唔系啊呢其实呢度系乜差都贵噶啦，唔使讲，冇啊即系其实你有阵时你有阵时呢度想求其揾一间好味嘅嘢真系难咯。 喂 ，Max Brander 系咪澳洲牌嚟嘅定系美国噶 ？Max Brander 应该系入口嘅，因为加拿大都好多， 哦加拿大都兴噶。 就係因為其實咧，即係澳，即係你話，即係雪梨同埋呢個叫做墨爾本都係興 coffee shop 啦。其實加拿大唔係好興嘅，加拿大啲人真係求其去 Tim Horton 咧買杯咁嘅屎水咖啡咧，咁啊當上路啦。即係真係冇人會理拉花，冇人會理打奶，冇人 即係好似美國咁咯，係咪啊？ 係啊，即係一杯十六安士咁樣。 即係美國咁樣翻工咁樣個檔口仔，跟住買完就走嗰啲咯。 係啊，屎水咁樣。嗰、那個冇啊，係啊，即係係啊，其實有聽眾可能記得我上個禮拜講我得個鹹豬手啦，即係我去食完之後，我覺得非常之失望，所以咧其實咧，即係今個禮拜又要再去試啦。 唔係，我都話叫你去紫黑餐廳食啦，嗰間好啊。 唔係快啲彈個名過嚟。係 啦，我 send 俾你，我 send 俾你。 咁我叫有啲嘢食啦，係啦。 知叫咩 Bohemian 咁樣嘅，我 send 俾你。 喺邊度？喺 Clip 啊？ 喺 Clip 啫嘛。 Anyway， 近 City 啊，你放工可以過去食。不過一條路去食就比較。差少少咯，因为嗰度有警睇，有 CCTV 好睇噶嘛。 唔 揾条女去食就比较好啲 咯。唉，揾条女有几难咧、啊，真系。喂，冇啊，即系今个礼拜冇啊。其实你话即系今个礼拜有啲咩想食？继续试海南鸡啦，食猪手啦，同埋其实好耐冇食寿司啊，要食多啦。 系咯，或者我哋话有机会食一间台湾嘢啦，系咪啊？ 喂，好啦，喂，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倾。 好， 拜拜， 拜拜。